你是22秒啊！ 来来来来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 看看， 来看看怎么样？哎，看看小刘、小郑的， 不错， 合乎标准。看看老王这个啊，哎，别看老王同志这个13秒啊，见棱见角，哎，包的就是好。你们俩呀，得向老王同志好好学习啊！哎，看看咱们小崔这个，哎呀，小崔呀，还得加把劲努力啊！哎， 同志们，今天咱们的成绩不错呀，郑学红、刘春生。在技术上都合乎标准，不过现在就这一面红旗啊，这给谁呀、啊？这个， 给他吧，我不要， 给他吧， 给他吧。 不，你们别说，你们 王书记，我提个建议吧，咱们呢把这面红旗给他们俩，等他们结婚的时候，给他们挂在新房里。 好，先存到共青团支部。哎，同志们，小崔，别老溜边了啊！同志们，咱们的成绩不错呀。今年是60年，大搞技术革新啊，咱们就这样干下去，争取到年底呀、啊，人人达到技术高峰，有这个决心吧？ 有， 咱们就这么干。 王书记啊，孙主任给咱们送大字报来了， 是吗？哎呦，快！哎，老刘啊， 老刘， 主任，小刘， 哎呀，孙主任。又给我们送礼来了， 送什么礼呀、我就代表这片的居民给商店提点小意见，送一张大字报。 哎呀，快打开看看吧，谁就说，好吧？ 书记， 来， 经理，我来谈两句吧。 好，你说吧。 送货上门办法好，只怕是完不了月经指标。3分酱油，2分醋，劳动效率提不高。 我也说。

我不会喝酒。 你少喝呀， 没喝过。 我就不想喝了，少喝少喝少喝少喝。 给您带什么来了？ 南豆腐呗。 还有呢？ 还有啊。 您猜猜。 我猜，猜不着。 猜不着啊、哎、老奶奶您看。 这孩傻孩子，这糖不还是你

刚才是刘桂欣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知道。 不管，我不。 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巡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我的亲啊！